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。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张杰和张靓颖合唱的《爱的供养》。 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。 梁静茹《梦醒时分》。 才知道相信 爱情的故事， 爱情的故事给我。 姜育恒《梅花三弄》。 世间情为何物。 蔡琴《蝶衣》。 这已经展开的春季，十分密密麻麻的日记。 姚贝娜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。 时间都去哪儿了。 周华健《花心》。 春去春回 了。梁咏琪《短发》。 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。 华晨宇《趁你还年轻》。 趁你还不需要翻来覆去考虑又考虑。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张学友演唱的《无所谓》。 无所谓，放弃后悔，爱情来来去去，没有是非错对，轻易飞，沉重后不会再相会，偶尔有一点思念，在夜里点缀，无所谓，谁会是谁，靠一靠我胸膛，暖片刻沉醉，梦一醉，缠绵是散落的烟灰，解脱我些许幻想，好走你出寂寞的包围。有时很美，有时很累，谁在给我伤害我无所谓，没有快会是谁，靠一靠我胸膛，温暖片刻沉醉，梦一醉，缠绵是散落的烟灰，解脱我些许幻想，好走离出寂寞的包围。有时很美，有时很累，谁在给伤害我无所谓，没有快乐，没有安慰，请大声说真的无所谓。 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曲歌。 眼眶忍着泪，拥抱回忆却应对明天，因为爱你激起我去追更好的明天，与你相恋，这世界还 是谢霆锋演唱的《你微笑时好美》，之前的那一首呢是金莎的代表作《星月神话》。千金阙歌这一时段还将请您欣赏张杰、张靓颖共同合唱的《爱的供养》，萧亚轩《我要的世界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洒脱的歌曲，金海心演唱的《把鞋子甩掉》。

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。 改革开放，脉搏涌动，一道声音脉浪，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。城市印记，无限光芒，一束熠熠光辉，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。全国四十家音乐电台，用歌声照亮城市，一起唱响改革开放四十年。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城市歌曲大展，我的城市，我的歌。今日歌曲《老地方》，推荐单位辽宁文艺广播。 我是刘平。省省会沈阳这座城市有着东北人独特的性格特点，也有一座后工业城市赋予的特殊情怀。关于它的书面意义不用我多说了，你可以去百度百科了解更多。这一次我们只说说唱在这里的歌。 沈阳啊沈阳，我的故乡，马路上灯火辉煌。 提起沈阳，你想到的是这首歌吗？又或者是 我家住在沈阳城，老话就叫沈京。 然而如果你是一个潮流前卫的年轻人，一定也听过这样的沈阳。 你说沈阳我就到沈阳，生我们养我们这地方，辽宁的省会经济文化的中心，喝水孕育咱们沈阳的人。说沈阳， 而今天我想和你说说音乐人李杰心中的沈阳。这首由李杰创作演唱的《老地方》，讲的就是年终岁尾漂泊在外的东北人，再回到东北，回到家乡沈阳那一刻的喜悦心情。你会听到一个有声有色、有情有义的东北世界，眼前还会清晰浮现出辽宁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，并产生对沈阳的喜爱与无限的向往，更会让出门在外的游子产生对家乡无尽的思念。 出了山海关，心里就着忙，辽河的那边是我的小村庄，那里的稻谷香，那里的牛儿壮，看农家院里的小日子，过得喜气洋洋。老木匠，老娘是个热心肠，他们辛辛苦苦一辈子，就像儿能为国争光。爹娘是儿女的好榜样，儿孙。 想感受东北的冬天，来长白山鲁能圣地，滑雪度假、特色酒店、主题商街，随你所选。预定咨询电话：400-8786-35。 聚同道，行致远，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，品味旅途人生。2018，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，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。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，在旅行中生活。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，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斯里兰卡、瑞士滑雪、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：400-606-1039。 坐拥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星夜会四方。 变化太大，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，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，不值得。 有一个大的机场，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。 哎呦，太庞大了，真是雄伟壮观，感到非常自豪。

去去，只留下一场空。你对我像雾，像雨又像风，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。啊啊啊！再给我一次最深情的拥抱，让我感觉你最热烈的心跳。我并不在乎你知道不知道，疼爱你的心却永远不会老。啊啊啊！你对我像雾，像雨又像风，来来去去只留下一长空。你对我像雾，像雨又像风，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。啊啊啊！你对我像雾，像雨又像风，来来去去只留下一长空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引起我的聪明吗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保持着生命，敲也敲不破，连世界都忘记。你一直唠叨着所谓真理，我开了心，只看待我不是妲己。要我解爱，虽然他不该，如果看不开，我怎么活过来？爱，木乃伊的心在烧，金字塔里闷到老，也许我自己太。木乃伊的心在跳，抱着希望慢慢熬，我鼓起最后的一份力撑下去，相信真爱就在我醒来的新世纪。这颗心最好永远

还得拼命装傻。我故意视而不见，你外套上有他的发，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，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，乖乖地待在家，静静地守着电话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岔，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，一寸一寸在挣扎。我已剪断 一首梁咏琪的短发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切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，为您预告一下下周一的早晨我们将继续欣赏到的经典歌曲，梁静茹演唱的爱你不是两三天， 爱你不是两三天， 梁咏琪我中意， 总意思总意思